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宁荣荣和朱竹清又用了一个时辰的时间才从修炼状态中恢复过来，毫无疑问，两人身上都多了一个黑色魂环。因为承受神赐魂环的考验，虽然经过一个时辰的调整，但清醒过来后还是有些虚弱，不过他们的精神却都显得很亢奋。第七魂环对于任何一名魂师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，也可以说是魂师的一个分水岭，达到70级以上才能算是步入强者行列。戴沐白和奥斯卡上前扶起他们，不用众人问，宁荣荣已经率先开口。 我的神赐魂环相当于40000年到50000年之间的魂兽产生的，第七魂技为九宝真身，除了令我所有的魂技增幅程度达到 80% 以外，在九宝真身状态下施展所有增幅技能，魂力也能消耗减半。而且我相信在九宝真身状态下会令我的分心控制变得更加自如。 不愧是顶级武魂，武魂真身的效果果然变态啊，魂力消耗减少一半，岂不是说你对我们进行增幅时，增幅的时间就会增加一倍吗？ 就是这个道理，不过九宝真身我暂时用不了。 为什么？ 顶级第二考突破环形封锁，第七魂技被封印，你们看。 一边说着，他释放出了自己的九宝琉璃塔，伴随着那璀璨晶莹的宝塔出现在手掌之上，众人顿时看出了不同。盘旋在宝塔上的七个魂环中，最后一个应该是黑色的万年魂环，此时却是灰色的，众人的眉头不禁都皱了起来。 唉，我的情况和蓉蓉一样，只不过是全部魂环都被封印。 他也释放出了自己的蓝炎黄，搞笑的是只有10余根蓝炎黄从他体内释放出来，而且原本绚丽的七个魂环此时都已经变成了灰色，显然是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。 蓉蓉，你的第二魂环怎么变成紫色的了？ 朱竹清本来正想说一下自己第七魂环的情况，但宁蓉蓉的魂环颜色令他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。其实之前宁蓉蓉在辅助唐三通过考核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，只不过那时候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唐三身上，根本没心思去关注这些。 通过第一考核，除了提升一级魂力之外，我的六个魂环还都增加了500年的修为。第二魂环本来就是500年左右的魂兽的，增加500年变成1000年魂环，所以就这样了。 果然是考核难度越大好处就越多呀。三哥你呢？你可是海神九考，第一考又那么难，怎么也要奖励你两级魂力吧，不然可说不过去。 没有魂力，讲一个什么海神亲和力 5%， 一共也只有这 5%，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 海神亲和力 那是什么？ 不论是什么奖励都无所谓，在来到这里之后我们的实力都有了质的飞跃，这已经是最好的奖励了。 相应的我们也承受着随时有可能丧命的危险，但我们一定会闯过道道难关，完成这里所有的考验。朱清，你的第七魂环情况如何？ 我的第七魂环可以用，第二考核只是突破环形封锁，第七魂技灵猫真身可化身为幽冥灵猫，速度增加 50%。 在灵猫真身状态下所有魂技都增幅 50%， 主要体现在攻击力上。 终于通过了第一考验，不论第二考有多难，我们现在都应该好好休息一下。这一年来大家都太辛苦了，我们就休息3天时间，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，然后再开始修炼吧。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，我们的主要修炼方向从魂力转化为技能应用与配合，毕竟大家的魂力都大幅度增长，也多了一些更加强大的魂技。第一考的难度大家都看到了，第二考绝不会比第一考轻松。我们不但要掌握自己的能力，还必须掌握伙伴们的能力，只有尽可能的使配合变得完美，才更有把握通过第二考。 我没意见，就这么办吧，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，来休息一下。朱清一起啊。 朱竹清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俏脸上笼罩上了一层红晕。奥斯卡还没开口，宁荣荣不善的目光已经瞪了过来，他只得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正在众人准备解散休息的时候，胖子突然跳了出来，一边说着，他转向白沉香，脸上堆满了笑容，小眼睛被肥肉挤得只剩下了一条缝。 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先别休息呢啊，各位哥哥姐姐妹妹们，你们要给兄弟做个见证啊。 死胖子，你干什么？ 我晕，你不会忘了吧？三哥在进行第一考时，你说什么来着？ 众人这才明白胖子的意思。白沉香说过，如果唐三平安通过第一考，他就给胖子一个机会。这事儿别人忘得了，胖子自己却怎么可能忘记呢？白沉香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胖子惦记着这事儿呢。 我是说，三哥平安度过第一关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。我现在给你机会，能不能打动我，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 不是接受我呀，只是给个机会。 哼，给你个机会就不错了，别不知足了。 就是，胖子，你追香香首要任务是先减肥。你看你这一身肥肉，正好我们现在没有后勤补给了，你就努努力减减你这一身肥肉吧。 我不就是肉多点吗？好，我减肥。香香，你可要给我留着机会啊。 接下来的整整三天时间，史莱克七怪谁也没有在修炼，长时间的精神紧绷已经令他们的精神世界近乎崩溃，三天时间的完全放松对他们来说是十分必要的。按照唐三的建议，在奥斯卡和马红俊没有达到70级之前，他们是不会轻易去冲击第二考的。因此，三天结束之后，众人开始了新的修炼之旅。没有了海神之光的压力，修炼速度当然大幅度下降，更何况他们目前都已经达到了相当强大的实力，哪怕是每提升一级都变得极为困难。尤其是已经达到了76级的唐三，明显感觉到自己在修炼过程中魂力提升的速度虽然不慢，但距离下一个关口却还是遥遥无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达到77级。奥斯卡虽然天天嬉笑，但他无疑是众人中最用功的一个。不论过去了多少年，他也从未忘记过当年对宁荣荣的许诺，他要靠自己的实力来保护自己的爱人。复制镜像长无疑令他拥有了这个能力，但这远远不够。而唐三所说的话却对他触动很大。作为一名食物系魂师，能够修炼到70级，在整个魂师界中也是凤毛麟角。而正因为修炼的困难性，达到70级后，食物系魂师的能力也将产生质的飞跃。宁荣荣的九宝真身他已经看到了，那可是减少所有魂技 50% 的魂力消耗。如果自己的第七魂技也能产生类似的效果，那么不断对伙伴们的增幅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，自己在使用复制镜像长的时候，时间也会随之延长，自然也就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爱人，帮助伙伴们度过眼前的考验。因此，三天休息一结束，奥斯卡立刻主动投入到了修炼之中，修炼的时间一点也不比之前有海神之光的时候少。胖子看到奥斯卡这样，自然也不好意思放松，好不容易他的魂力快要追上大家了，现在他不会让自己松懈下来的。不过他们这一努力也有些破坏了唐三本来的计划，失去了奥斯卡和胖子的加入，众人在配合的练习上自然就差了几分。不过他们也明白胖子和奥斯卡急于冲击70级的心情，唐三、戴沐白、朱竹清和宁荣荣就自行练了起来，毕竟他们四人加在一起的力量已经相当恐怖了。宁荣荣主要练习的还是他的分心控制技能，经过这些年的努力，他的分心控制技能已经从三窍欲之心不断提升，先后达到了四窍横之心、五窍散之心的境界。这分心控制技能越往后修炼难度就越大，一点也不比自创魂技要轻松。目前宁荣荣的目标是修炼到六窍如意心，虽然他现在的魂力甚至已经不逊色于父亲了， 但在技能的使用和控制上和宁风致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。要知道，宁风致的分心控制技能已经到了巅峰的七窍玲珑心，控制自身的各种增幅如臂使指。宁荣荣在技能使用上的火候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追上父亲。唐三现在连魂技都是用不了的状态，他只能使用自己最基本的能力和魂骨技能与众人一起练习。虽然无法使用魂技，但他自身的自创魂技可谓是层出不穷。不论是唐门的控鹤擒龙、唐门暗器，还是昊天锤法，都是有相当强大的能力的。再配上他的魂骨技能，就算无法使用蓝炎黄魂技，现在的他也要比普通的魂圣强大得多。两个十万年魂环，两块十万年魂骨，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更何况他还有着那不断进化的外附魂骨八蛛毛，而戴沐白和朱竹清的实力飞跃一点也不比唐三少。这当然不是表现在他们本身魂力上的，而是他们那恐怖的武魂融合技。两个人的实力都达到了武魂真身境界，武魂融合技幽冥白虎也自然提升了一个档次。这样的组合实力自然极其惊人，尤其是当幽冥白虎得到九宝琉璃塔的增幅时，唐三可以肯定，就算是95级的强者也很难正面与之对抗。只不过这样对宁荣荣的魂力消耗是极其恐怖的，哪怕在他用出九宝真身的情况下，也只能维持30秒的时间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